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特别奉献。 本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秦腔广播西安论坛为您制作播出。 当你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在会议室中吵架时，尼泊尔的背包客端起酒杯坐在火堆旁。还在等什么？陪你即刻就出发。 各位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陕西广播电视台 FM101.1 陕西秦腔广播西安论坛的节目主持人常远，在这里问候到每一位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说呀，西安今年真的是好好的火了一把，是因为啊，西安一下从一个历史古都变成了网红之城。最近一段时间呀，咱们西安也是刷爆了很多朋友的朋友圈，或者说是在很多 APP 上出现过。人们在谈起西安时啊，总要加一句网红城市，这是继长安之后西安的又一个意象标签。如果说长安是古典的，那么网红城市就是现代的。今天我就要教教你网红城市西安的正确打开方式。关于西安的诸多想象当中，长安是反复刻画的一个意象。如果说北平之于北京，是穿越回民国的风物民情，遥想四合院老胡同、长袍马褂和皮影杂耍，那么长安之于西安，则是把时间轴调到了1000多年前，回望古长安城的锦绣成堆。有关长安的断面啊，大部分都是结自于汉唐，甚至集中的在盛唐部分。不管是在电视剧《大明宫词》，还是在《武媚娘传奇》，甚至是《狄仁杰三部曲》以及《长安十二时辰》的一些影视作品当中，长安的叙事逻辑尽管存在差异，但散发的气质啊，却具有相似性。不管是大唐东西市、108坊、霓裳羽衣舞、乘车跨马的胡商美姬，都给大家一种古长安的感觉。那么就在2018年，准确的说从2017年的下半年起，咱们西安啊，从某一个 APP 上一下子就火了起来。于是乎，另外一个关于西安的代名词就应运而生，它的名字叫做网红之城。说到了网红西安，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能够想到这样的一个视频。在视频当中，每一个人喝完酒之后，将手里的碗狠狠地摔在地上，其中的配乐就是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我相信说到这个场景之后啊，很多朋友们都能够想象到那幅画面了。当然，这就是我们网红西安打卡的第一个新地标，它的名字叫做永兴坊。说到了永兴坊，今天常老师就要来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了。永兴坊啊，它位于咱们西安城墙中山门内北侧的顺城巷当中，占地呢也比较大。在140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中国历史上久负盛名的谏臣魏征的居所地。那么现在的永兴坊呢，也是汇聚了咱们陕西各地特色的美食，很多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美食，还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美食，最重要的还有很多手工民俗的技艺表演，以及各地的名小吃。我们经常在视频当中看到的摔碗酒，就是来自于咱们陕西南部岚高县的一种喝酒的方式。陕西是由陕北关中以及 陕南组成的，而我们刚才说到的陕西南部的岚高县呢，就恰恰好在我们陕西南部和重庆的交界处。在巴山腹地，自古就有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习俗，特别是在重大喜庆之日，八人欢聚一堂，划拳喊酒令，唱歌劝酒，小戏来助兴，就成了八人最热闹的娱乐方式。也不知道啥时候就有了摔碗酒这么一说啊，听当地的老辈人啊唱花鼓词是这样说的：摔碗一上手，山都抖三抖，喝了摔碗酒，家里啥都有，摔碗一整地，桃园三结义，八仙桌、吊罐肉、包谷酒以及泥巴碗是当地八人招待贵客的基本配置。摔碗一响，就有人喊一句岁岁平安，把不愉快甩走，把烦恼甩走，甩出一份豪迈，甩出一份激情，更甩出了咱陕西人的本土性格。说完了咱们永兴坊的摔碗酒，来跟大家说一说，您喝完了摔碗酒，可以在我们永兴坊去找到一些咱们陕西当地的小吃，比如羊血粉丝汤，或者羊血饸饹，甚至是我们歌曲当中唱到的羊肉泡馍，在我们永兴坊吃到都是特别正宗的味道。如果吃完之后觉得哎呦这个肚子还挺饱的，没法消化了，可以来买一下我们当地的酸奶，尝一尝我们当地酸奶的味道，也是别有一番风情。说完了接地气儿的永兴坊之后啊，接着要来给大家还原一个盛唐之景了，那就是位于我们曲江的大唐不夜城。要说到西安，它一定与大唐的长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那么来到了西安，一定是要来感受一下我们的大唐风韵的。在今年春节以及今年五一劳动节的时候啊，在咱们西安也曾经因为两个活动火爆了整个网络，它就是在我们大唐不夜城举办的西安年最中国以及春满中国最西，这两个活动啊都是在我们西安的大唐不夜城举办的。说到了大唐不夜城，那一定是能够感到盛唐气息最浓厚的一个景区了。整个大唐不夜城的中轴景观大道是一条1500米贯穿南北的中央雕塑景观步行街，在步行街上分布着盛世帝王、历史人物、英雄故事、经典艺术作品等九组主题群雕，立体地展现了大唐帝国在宗教、文学、艺术、科技等领域的至尊地位，并彰显出大国气象。长远在这里建议大家呀，最好还是在晚上的时候来感受一下我们大唐不夜城的魅力了。在这条长1500米的大街上，大家首先能够看到的就是唐妞和唐宝两个非常 Q 萌的唐朝卡通形象。随着整个大街的变宽，大家可以看到两边各式各样卖着不一样东西的小商铺，从中呢还会有一些古色古香的表演，比如说琵琶表演以及唐朝舞蹈表演，一派盛唐景象。夜幕下的大唐不夜城被整个灯光点亮，让您有一种梦回千年见盛唐的感觉。感受了我们唐朝的风采之后，我们一起到烟火气息最浓的回民街去看一看。在某一个 APP 当中有一个排队的西安小吃，是大家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它的名字叫做老金家菜蛋夹馍。关中平原沃野千里，是产小麦的好地方，所以啊在陕西有着各种各样的面食文化，比如我们喜欢吃羊肉泡馍，还有大家写都写不会的 biang biang 面。同时呢，我们的夹馍文化可以说非常的丰富了。外地的朋友是这样来说我们陕西的夹馍文化的，他说我们的陕西啊可以馍夹一切。老金家的菜蛋夹馍要跟大家好好的推荐一下 下了。它是用烧饼啊，夹着咸蛋黄，还有我们当地的玫瑰酱，还有榨菜，老金家自己来制作的一个秘制辣酱哈、啊，加到一起，然后再加入一些当季的时令蔬菜，咬一口下去，磨的麦香气，玫瑰酱的香气，老板家自己做的辣椒酱的秘制香味，全部柔合在一起，可谓是非常丰富了。除了这些，来到回民街还有一样是网红必去之地，那就是位于回民街的各式各样的羊肉泡馍馆了。曾经啊，在这个视频当中有人吐槽说陕西的羊肉泡馍一点都不好吃，而在视频当中啊，这位游客却把我们陕西的羊肉泡馍的馍块掰到很大。在这里啊，要给大家纠正一点，就是在我们陕西吃羊肉泡馍一定要有一个传统，就是馍啊一定要掰得像你的大拇指甲盖一样的大小。为什么这样说呢？只有你的馍掰得这么小，它的汤才能全部融入到馍里，馍的口味以及馍的层次感也就会更加的强烈一些。在吃羊肉泡馍的时候，记得一定要要优质的，因为肉多，而且啊，记得一定要放老板家自己做的辣椒酱，辣椒酱的酸辣味儿，再加上糖蒜的味道，中和了羊肉的膻气，变得更加的好吃。如果你觉得在西安啊，只能够品味到千年的文化以及美味的小吃，那就真的大错特错了。接着就要来跟各位说一说来自于我们网红西安的另外一个代名词，那就是年轻。西安的年轻不仅仅只有它的科技，有它的高新区以及赚足眼球的无人机表演，更体现在它年轻的态度。每天晚上夜幕降临之时，如果你是一个爱听歌的人，那就来到我们南门永宁门的城门楼子底下来听一场南门说的演唱会吧。南门说的演唱会也是在某个 APP 当中一下子爆火起来，于是乎它也变成了网红西安的代名词。几位年轻的歌手一起组成了乐队，在南门的城门楼子底下，每天晚上用陕西的方言来演唱现代的歌曲，将现代歌曲与咱们陕西的陕西话和陕西文化结合在一起。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别致的体验。说到了陕西方言歌曲啊，大家有没有想到一首关于咱们西安的歌啊？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说到了这儿啊，我要特别骄傲地说一句，唱这首歌的范伟与程博志组合跟我是同事，他们俩啊是我们陕西秦腔广播西安乱谈打造的两位本土艺人。怎么样，跟我是不是要一起唱起这首歌了呢？ 他扯着嗓子唱歌，在他的中心人们叫他鼓楼钟楼。有人说西安水土让人变得懒惰，来大坝挖坑了教你撒娇生活。是谁对西安印象留在黄土高坡？来跟我唱一首咱西安人的歌。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西安大厦高楼四连的一座一座，在西安人的心中这是西安人的歌。六百年的城墙如今让你随便触摸，西安的小吃足够让你变成吃货。在你的脚下曾经埋着王孙显赫，和平门下马铃是最低调的一个。西安的女娃喜欢有话撒都直说，就像这城门楼子四四方方的洒脱。给你说西安地灵，说话不敢胡说，背后说谁坏话可小心不好过。 除了这些，我相信2017年到2018年整整两年的时间，网红西安四个字刷爆了很多朋友的朋友圈。不管是我们刚才说的这四个地方，还是国家宝藏当中播出的以葡萄花鸟纹银香囊为代表的诸多陕西文物，以及后世的能给整个西安带来安全感的明代古城墙，还有展示大唐风貌的大唐芙蓉园，这些关于西安的种种 都在描绘着一个盛世大长安的场景。时光到了今天，城墙钟楼的军事作用已经不再重要，西安又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它是国家中心城市，是西北地区的核心枢纽，西安的地位再次得到提升。它四分之一的街区都是历史风貌区，它保存着传统的秦腔，融合着不同的宗教，它是多所著名高校的所在，它是中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它是中国公路、铁路、航空的枢纽，它充满科技创新，充满活力。这就是网红西安，让它鲜衣怒马再千年。 城墙根儿来碗面太塞，德福巷喝一壶我搜的，曲江池转一宿，宝船牵着平贵的手，寒窑的故事我总是听不够，不开口谁人懂，杨贵妃红尘泪，别问是与非，感慨烽火台前洗朱口，青梦华夏大一统，听闻八仙各自显神通，谁陪我丝绸之路一口声，千年多少豪杰是非功过，回民房里经过钟鼓楼前穿梭，谁把前朝的故事说了又说，玄奘骑着白马，秦王二人睡着，看三千年的太平盛世可爱。 看尽波澜壮阔，

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温都水城带你嗨，大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8178-1111。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头，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特别奉献。 本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制作播出。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要说到一个网红打卡点。其实说到网红景点的时候，很多人哈，了解这个景区好不好玩啊，了解这个地方好不好玩，真的就是通过别人的朋友圈去了解的。那一说到这个网红的城市，大家可能脑海里突然想到的就是西安、重庆和厦门。哎，真的，今天佟掌柜呢要跟我们全国的朋友要来介绍一下我们网红景点。长春也有很多很多，只是你不知道而已。那今天那我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长春，感受一下我们大红的这个网红景点哈。首先呢，就是南湖大桥的喷泉。我相信在今年夏天的时候，这个南湖大桥的喷泉不仅是火遍抖音，还经常在朋友圈里刷屏。很多网友呢是从外地赶过来，只为一睹南湖大桥绚丽的真容哈。其实今天呢，有很多很多的网红景点，比如说长影世纪城啊，一场音乐会，一场灯光节，让长影世纪城在这个夏季彻底的火了一把。当然明年还会继续哈。当然了，还包括车城万达的慢时光，还有大家熟悉的净月潭索滑道，还有长春公园盛开的鲜花。但今天呢，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网红景点哈，真的是超级的火。但是我觉得它火的原因，我觉得有一点亏啊，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是跟他来道歉的。那这个网红的地方是什么呢？大家首先认为它很丑。丑在哪儿呢？就是因为这栋建筑的外观让大家觉得有点点丑，觉得它是一个褶皱一样的东西存在。很多人说看到它的时候就想上去把它抹平，用我们东北话说把它撸平。整体的建筑是特别的有意思哈。我一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了 褶皱楼，诶，的确是在抖音里啊，还有在这个朋友圈当中特别火的褶皱楼，就是在长春亚太大街与静水路交汇。这个楼体呢，通体是白色的，外观是呈波浪形的造型，尤其是左侧楼体左上角波浪比较大，看上去呢，真的像被风吹皱的衣角。很多人路过的时候都觉得，诶，这个好奇葩的建筑，纷纷来拍照，顺便呢，忍不住想把它给扯平了，诶，简直是要逼死强迫症的系列哈。那今天呢，就要给大家来介绍的就是褶皱楼。其实说到褶皱楼的时候呢，有一段历史的要跟大家来共同分享的。其实阅历丰富而又喜爱旅行的人呢，常常会在一场出游中收获诸多美妙的体验哈。倘若能做到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浪迹天涯，那便证明你已然达到了举轻若重的超然境界了。在细微之处发现一个大世界，对心灵而言实在是一种狂纵的喜乐了哈。那伪满初期修建的南岭净水厂的旧址，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褶皱楼，就位于亚太大街与净水路交汇处的东北侧。如果您是外地的朋友来到这儿，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网红打卡点哈。其实很长一段时间的跨度里呢，这里都是长春唯一的净水厂，它也承载着这座城市80多年的一个民生记忆了。那为什么它今天会突然开放呢？很多人说，哎，今年10月1的时候就要看到它对外的真容了。2015年的时候呢，老水厂迁址后，城中就意外闲置出这样一块30余万平方米的生态绿地。老厂区里是郁郁葱葱，绿化覆盖率达到了77%。大家其实想到了，哎，在一座高楼的城市当中，突然有一块绿化，就是已经超过了77%的这样一个自然的地带出现的时候，真的让大家很惊讶的。而且你在这个自然起伏的领地当中，不同种类的鸟啊，能看到白腹黑背的松鼠，还有长相清秀的花栗鼠，甚至你还能见到刺猬、黄鼠狼的踪迹。哇，这简直听到之后你会觉得这是一个世外桃源吗？这是一个幽闭神秘的空间吗？哎，的确是。如今呢，已经停止供水的南岭水厂呢，被伊通河畔的水厂接棒取代了。那作为伊通河综合治理工程的一部分，水文化主题生态园就被安置在这儿了。当然了，很多这个人工设施加进来的时候呢，是要改造它成为一个大家能够进去看到的公园。但是呢，很幸运的也是园区里的11栋文保建筑也被全数保留了。其中呢，第一净水车间旧楼是一个质朴有趣的伪满老屋。那大家也跟随我一起哈，来看一看这座建筑，是坐落于小山丘之间的，是一座掩映在花丛当中的一个小二楼。听水厂的老工人说哈，从前呢，这里是一座单层的房屋，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加盖了一层，那二楼呢就是活动室了。老屋的门斗部分呢是向前突出的，室内呢形成了一个小型的过渡空间。这个和门斗之间呢有一条明显的横向裂痕，是后期加盖的。说不上这栋小楼到底有多么的精美哈，但是你看到它的时候，你突然会意识到它有厚重的历史存在感。而且呢，在这个建筑上呢，有36个装饰图案，竟然是用了抽象化的蜀葵花。哎，我一说到蜀葵的时候，很多人都奇怪哈，这个蜀葵到底是什么呢？蜀葵呢，应该说是诠释了这种花卉的属性，它是一种锦葵科的植物。大家一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人开始一定要百度一下哈，看看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花科的。蜀葵呢其实是产自中国的四川。诶，四川离我们东北好远的哈，这种蜀葵为什么会在这儿出现呢？而且这种蜀葵科的花呢，它超强的适应性哈，也是其成为广泛分布于世界的花朵了。应该说蜀葵不是一种十分讨喜的花朵，因为它过于人高马大了，而且略显粗糙，不像很多花它是一种很精致的。但是呢，我相信哈，大家一说到这个你常吃的秋葵，大家就知道了，其实秋葵也是蜀葵的一种了。 说到这个蜀葵的时候，和这个南岭净水厂的旧址这一组抽象的蜀葵图案为什么会联系到一起呢？其实它有一个显赫的来头，如果我们进一步探究它的出处，你便会遭遇到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它便是现代主义建筑师，而被美国建筑师协会称作史上最伟大的美国建筑师的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哎，赖特是何许人也呢？其实在世界建筑史上呢，赖特绝对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其实假如赖特生活在中国的古代，或许他能够成为比肩张三丰一样的一代宗师哈。因为赖特的建筑思想呢是非常独特的，他在20世纪的现代建筑洪流当中是孤军奋战、特立独行的。那今天在中国的很多城市当中，仍然让人们引以为豪的摩天大楼，或是用来标榜高级的这个一些设计风格，在赖特的眼中根本是不存在的。因为对于赖特来说，他有一些思想是和这些老的建筑师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有一位日本朋友呢，赠予他的茶之书当中读到老子有一句话，他是觉得自己简直不敢相信，他反复读了好多遍，他觉得对老子是心悦诚服。所以呢，赖特在无数场合向别人谈起他那一刻的感受，说天哪，在遥远的东方已经有一位哲人为后世点明了建筑的本质。赖特就认为老子之道是最好的建筑理论。那他所说的这个建筑理论，其实就是人类居所与自然万物的关系。后来呢，赖特在67岁的时候设计出了一座与大自然巧妙融合的不朽之作，建于美国的匹兹堡市郊区的一个流水别墅，借山石落水浑然天成，空前绝后的达到了天人合一的画境。所以说提到它的时候呢，你就会想到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个褶皱楼，也就是保留下来的伪满老屋。其实很多长春人知晓赖特，其实是因为他的弟子日本人远藤新。其实作为赖特忠实的一个追随者呢，远藤新在伪满时期的长春完成了伪满洲中央银行总裁官邸，还有这个理事官邸、俱乐部等一系列建筑的设计。如今呢，在这组建筑当中仅剩了一栋长春宾馆的2号楼还存在。其实我们说到他的时候，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这个净水厂。在10月1的时候呢，它终将会面向大家，你也会看到保留下来的这段这个伪满老屋。其实说在长春的话呢，赖特真的是无处不在的，他特别喜欢用那种茶褐色或者是红棕色的砖墙，他认为这是最好的一种颜色。他们不是从草地上突然冒出来的，而是很清楚地意识到他们脚下的地面，并向地面平缓延伸出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这是一个色彩的基调。所以说呢，赖特用他这种人与自然的结合来建筑了这栋伪满老屋。Sometimes I wish I lived in a snowblow where the wind blows it wonderful. And every single time that you shake it, you make it.所以呢，我们看到的世界往往是内心的投射哈。当我们心中住进了赖特的思想时，你便会发现，哎，这座城市里处处都是他的影子。一朵花中见世界。最后呢，我们一起回归关于蜀葵哈。其实赖特在他的许多作品当中呢，都在追寻一种本土建筑风格的定义。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来到长春的话呢，一定要去到亚太大街和净水路交汇处，一定要去看看老的净水厂。你会看到在墙面上有一个大大的南岭两个字，下面写着1932，记录着建筑的历史时间。应该说我们是邀请全国的朋友，如果您来到了长春，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打卡，一定要看看这座世界的建筑。